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反兵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授予了朱里叶斯·坎巴拉举尼里尔反兵名誉奖章。授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名誉奖章和证书转交仪式6月22号在坎巴拉举行。仪式场正面悬挂着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恩同志太阳像。由反兵运动乌干达全国执行委员会、乌干达主体思想研究组织友好团结团体的人士和成员，以及我国驻乌特命全权大使和10万官员参加。仪式上，继一些人发言后，向我国特命全权大使转交了授予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名誉奖章和证书。